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8集。明月入君心，施立明都要叫他一声师姐。下潘明月第二天起床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很大了，能够听到从窗外飘过来的哨声。潘明月打开门出去，就看到坐在窗边嗑瓜子的老张。 哟，潘组长，您醒了。哎，我这就去给您拿饭。 看到潘明月，老张连忙站起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来了早餐。是很简单的早餐。潘明月说了谢谢，才看了看周围。老张看到他的表情就了然道， 陆队去特训营了，他是这次特训的督察，你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吧。 我能去？ 老张把瓜子壳扫干净。 嗨，都是一家一个国家的人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，我们这边特别开放。哎，您快吃，吃完我带您去。 刚进来的警卫正好听到我们这边特别开放这句话，不可思议地看了一眼老张。实际上潘明月也不止一次进过特训营，之前跟秦冉也去过一区，施立明以前还找他讨论过枪法。特训营的人整体训练都是一般人的10倍，潘明月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猎人障碍进行突击训练，穿越过15道障碍物，并在最后一道障碍物完成完美射击。潘明月到的时候，陆兆颖正戴着帽子拿着本子记录呢。他没有参与教官的工作，只是在视察这边的情况。 你觉得这些特训兵怎么样？有几个苗子能进国际特训营？ 看到潘明月过来，陆兆颖问了他一句。潘明月看了一眼说， 可能连进京城特训营都有问题。 陆兆颖知道潘明月是被秦冉训练过的，看看程木跟施立明就知道了，对潘明月这么大言不惭，他也就摸摸鼻子。 你觉得有什么改进的地方？ 潘明月想了想， 一场实战后就明白了。 他一说，陆兆颖就明白了，他若有所思道， 我知道你的意思。 烈日下，他一手拿着本子，一手拿笔记着东西。潘明月把手中的水递给陆兆颖。 水？ 陆兆颖也没有看，低头喝了一口，含糊不清地开口， 你还有其他建议没有？ 他喝得急，下巴碰到他的手指。潘明月收回手，拿着另外一杯酸梅汁，咬着吸管喝着。这是昨天晚上陆兆颖在超市随便买的。他看着陆兆颖的侧脸，脸型真的很好看。实际上陆兆颖不知道，他一直觉得当初那些去校医室的女同学都是去看程俊的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去看陆兆颖的。程俊太有距离感了，像是天空之上的浮云，一中大部分女生看到她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自卑。翌日休息棚下，陆兆颖召集了所有教官还有两个负责长官。 我不同意。 说话的是童言。陆兆颖看向他， 提示2年没有成功进入京城进训营的人了，为什么不同意改进方案？给我理由。 童言抿唇，他看向陆兆颖，直接夺过了他手中的笔记本，指着其中一行娟秀工整的笔记说道， 请问陆少，这个是你写的吗？ 不是，是另一个人提议的，也有专业人士的规划。 陆兆颖也不隐瞒， 非常有建设性。 这是昨晚潘明月连夜想的，其中有他询问过程木的，也有之前秦冉的特训方法，后面他也有咨询过施立明。他一夜没睡，跟陆兆颖把这份方案给完善了。 陆少， 你带一个普通人进特训营就算了，还让他给建议，请问他会什么？他知道什么是特训吗？知道怎么组装枪吗？我没想到你也会由着他胡闹。这里是特训营，不是你家，想让我的人陪你们玩，做梦。 陆兆营几年前就入住这里了，大部分人都知道童颜跟陆兆营有关系，此时也就他敢这么跟陆兆营说话。其他人都讪讪一笑，不敢接话头。听着童颜的话，陆兆营的头脑迅速冷静下来，知道可能是自己的表达方式不对。毕竟在其他人眼中，潘明月确实是个无关紧要的普通人。他深吸了一口气。 抱歉，我会跟上面打个报告，但这些请你们可以先看看再说。 他是准备联系施立明那边，有官方认证，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。就是太心急了。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儿戏的事儿。另外几个教官拿起来稍微看了一眼就放下，礼貌地离开。陆兆颖看着他们匆匆离开的背影，就知道他们没有细看。他抿了抿唇，脑子有些炸，搁早几年他可能就骂起来了。 陆少，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突击一队先试试。 这群人中唯有一个皮肤黝黑的教官抬了头说道， 我们突击一队一直是这里考核率最低的一队，我想试试。 特训基地，潘明月戴了个帽子坐在角落里，看陆兆颖跟突击一队的队长在整顿什么。两个基地的长官跟在一边，虽然笑着，但看起来表情似乎不太好，应该是把陆兆颖当成了周幽王。陆兆颖拿着计划表跟一队队长说话，忽然间抬头，正好看到非常认真地看向这里的潘明月。潘明月朝他笑了笑。他皮肤很白，跟部队里大部分黝黑的皮肤不一样，穿着白衬衫还有休闲裤站在基地，是一道完全不一样的风景。 走。 陆兆颖忽然放下计划表，两个长官跟突击队的队长看向他，不明所以。 陆少。 陆兆颖脸色挺沉的，没有说话，他只招了招手，示意潘明月过来。潘明月也不知道陆兆颖要干什么，只是看着他。 水给我。 陆兆颖一只手拿过他手中的水，然后走到第一排的特训军人面前，借了两个人手中的射击枪递给潘明月，指着第16排障碍物后面的16个靶子，抬起下巴说， 你去试试。 陆兆颖身边的两个长官顿了一下，迟疑道， 啊，陆少，这…… 陆兆颖看他们一眼说道， 看着吧。按照特训营辈分来说，施礼明可能都要叫他一声师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